Thank you.

欢迎来到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。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演奏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。 Thank you. 的魅力演奏厅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